第四行。 哈，哈，哈，ho, vo, he, he, hu, hu, ha。 第五行。 哈，ma, ba, bam, vam, ham, ham, hem, chem, lem。 第六行。 lach, mach, machu, mechu,mechu, chum, chom, chol, chuv, louv.